啊，今天众生的福越来越薄，造作的罪业越来越严重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遇到净土了，要没有遇到净土，一生的羞耻，来生能得人生就不错了，保住人生。那如果修为差一点，那就是三途卧倒。三途卧倒，真的不能去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很容易进去，很不容易出来。出生有寿命短的，我们听说过，堕畜生道冷次数。啊，你死了变成一个狗，狗，你做狗要做多少次？要做几十次？要做几百次？时间就长了。啊，狗的寿命十几年，十几次，几十年。啊，一百次就一千年，你麻烦不麻烦？啊，越是小动物次数越多，啊，蚊虫蚂蚁，论劫数算呢，多可怕！啊，所以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那就是确实。生死心不行，了解事实真相呢，害怕了。啊，末法时期，能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只有念佛往生净土。这个法门靠佛力了。没有沉浸心，没有清净心，没有恭敬心，那对这个法门来说真的是难心之法。那虽然很容易成就，不容易生起信心。啊，这个法门完全建立在信愿行的基础上。信愿行是一，不是二。真信哪能不发愿？发愿哪有不念佛的道理？那佛号肯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。我也劝过同学多次，分秒必争呢。我有一秒钟的时间念一句佛号啊，就没有白过。这一秒钟把佛号忘记掉了，空过了。啊，现在科技时代讲求啊，科学技术讲求分秒必争，我们把分秒必争用在念佛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生生佛号，每一生的佛号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，真心 我们有啊，每个人都有啊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只是我们有烦恼习气障碍，它不能现前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慢慢的把自信的功德找回来啊。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啊。啊，让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我们净土就成就了。啊，净土准许待业往生，烦恼习气没断，没关系，只要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控制住，把它压住，它不起作用，对我们往生净土不产生障碍，这比什么都要紧。啊，而且非常快速。那祝福确实只有一个愿心，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，不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逗留啊！这个里面很容易迷失自信，迷失方向啊！那么真正能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世尊这些经典都是对于居处净土善根福德因缘的人给他们讲的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佛不跟他讲这个法。为什么？他不能接受，他不相信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接受了，还会动摇，还不相信，还不肯真干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去我们的有善根福德有很浅不深啊，深度不够，所以会动摇。啊，三归无戒十善是根本大戒，啊，三虚境界都是从大戒里头延伸出来的。那念佛人又把三归五戒十善融入这一句佛号上去，真念佛，真念佛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当然，圆满具足三归，叫真戒。啊，圆满具足了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啊，回归到实善，不粮食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圆满具足， 啊，医报是从正报来的，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是正报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六道轮回全都是医报，都是从心想生的，所以心里妄想没有了，这东西全没有了，不见了，啊，它不是真的，刹那生灭。那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，身心不一。为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看破？看破是对的，放下是正确的。啊，心里面想这个想那是错误的，不能想，没有东西好想。人真肯发愿呢，佛真肯帮助你，诸佛如来同一个愿望，希望一切众生早早成佛了，并不希望你要经过三大乘期间。那佛有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就是净土。净土比华严比法华还要远呢。法华跟华严还要相当长的时间呢。净宗一佛者，净宗是真实之际里面的真实之际，是一佛尘当中的一佛尘，了不起啊！那这一部书原具一切佛法，圆圆满满的，没有一法漏掉。我们学这部经，念这些阿弥陀佛，能不能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？能。那就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确确实实上能度等觉菩萨，下能度无逆十恶地狱众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平等成佛道，这还得了吗？死心塌地走这个路，这路简单呐，一点不复杂了。我信净土，从华严界进门的，从楞严二十五圆通，啊，从法华，让我真正认识净土，啊，太奇妙了。理太深，事太容易了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而且成就速度非常快。你要是说我有寿命不要了，真的，很快就能完成。啊，你就会见佛，佛会带你去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三世，一切如来所说的、所修、所证的，是一佛的。那么本经帮助我们契入的，也就是这个一佛的。一乘里头最方便的经宗法门，他要求的条件就三个：真心，没有丝毫怀疑；真愿，愿生极乐世界，把这个世间一切缘全放下了，一丝不挂。在这个世间，一切自身之具不能没有，但是心上没有，放下不是知识，是知心。心上没有啊，心上没有，什么时候走都成，没有牵挂了。还有一桩事情牵挂了，凡夫之间，那个经宗对你难了，完全放下了，经宗对你太容易了，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。我们今天讲小小姐。小小姐是什么？三归五戒是善。再加上一个沙弥律仪，就小小姐。小小姐不能守，全是假的，根太重要了。那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困难？我们没有从弟子规，没有从孝亲尊师这个地方扎根，所以都是虚佛的。问题出在这里，那怎么办呢？补习啊，悟博啊，这做人基本的道理啊。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哪个不是根扎在这里？你能小看他吗？净土中念佛往生净土，这也是根的，没有这个根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我们学佛，我们遇到这么好的缘分，真正遇到了一切佛法里头的精华呗。这一生怎么能没有成就呢？成就持戒念佛。这个持戒不要太高深，你就把这个三归五戒十善。在家八关斋戒，出家沙弥律仪，你就把这个做到就行了。稳稳当当，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大众都欢迎你。现在修净土的人多， 往生人很少，什么原因？这没知道，念弟子规都没有啊，感应篇没有，所以念了一辈子这佛，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啊。如果念力是善，生三善道，人天福报啊。如果念力还不善，还会发脾气，还有怨恨，那他三恶道去了。记住啊，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没有红过脸啊，见什么人什么事没有不欢喜的，没有不愉快，没有怨恨啊，这是基本的修养啊。啊，说几句不好听的要难过好几天，这是不行，这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？那海鲜老和尚，你看给那个收电费的人打了两个耳光，电费赶快掏起来给他。啊，旁边人看到的又看不惯，要找他去理论。老和尚算了，别找了。学佛度量要大，能包含人。啊，打我两个耳光，这等于替我搔痒，吐我一脸的口水。那就等于给我洗脸，你看看人家怎么看法忍辱啊。六波罗蜜前面不是持戒，是修福啊。忍辱保全你的福报，你要不能忍，福报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中国人说量大福大了，人要有度量，人要能容忍，要能包容啊，人对人要生欢喜心，他种种造的错误要原谅他，他没有人教他。现在普遍从小扎根教育都没有了，他犯的过错你怎么可以怪他，他是正常，我们责怪他是不正常的啊。所以要像无量寿经上所教的，他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说书无怪也，不能再怪了。啊，那么今天就是纵然受了戒了，出了家了，还犯戒破戒，也不能怪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从小那个根没有扎好。要想到这一点呢，你就会原谅人了。啊，小时候没有从小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的根。啊，现在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再来修复，犯的错误就要原谅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。诱惑的力量比起海贤法师那个时代强一千倍都不止，不是一百倍啊，跟我这个年龄的人啊是一百倍，跟海贤那个时候的人是一千倍。那时候社会风气好啊，人心厚道，没有人想到哪个人是坏人，没人想到。但是坏人哪有这种事情， 不相信啊。啊，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的五德还存在呀、啊。啊，五常八德还有啊，现在全没有了。这世界多可怕。啊，这不仅是设防。一切诸佛必定为众生讲的经啊，这真是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经四十八愿呢，就是为这个啊，乃至于极乐世界也是为誓愿业佛成啊，将誓愿业佛成落实了啊，确确实实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在一生圆满成佛了啊，不要通过声闻缘觉全教实教都不需通过，直截了当的他就成就业佛成，稀有难逢啊，所以这是真实之喜啊，这就是真正的圆满的佛知佛见如何能一生成佛啊，这个一尘一生成佛的一尘只有一门，没有第二门，就是心宗独一无二啊，净宗主张是待业往生，那就方便了，待业什么待着啊，刚才说的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啊，邪见通通带住没断，到哪里去呢？到极乐世界去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要说是见惑了啊，再加上思惑尘沙惑无明惑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断掉了，那换句话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凡圣同居土最低的位置是下下品往生，得以往生啊、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做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？是业佛成，这还得了吗啊，所以净土叫难信之法，什么人难信？声闻缘觉菩萨都不相信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他们修行时间长啊，真的无量劫的修行啊，才能修行到菩萨果位啊。那不是阿惟越致菩萨，叫三乘菩萨，也就是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。每一处十法界，他超越轮回，没有出十法界。你说凡夫待业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他怎么都不会相信， 他不能接受。啊，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能接受？啊，真正是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，他能接受。啊，他一生真成就了，远远超过声闻缘觉三乘菩萨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就等于是发生大事啊！阿惟越致菩萨啊，阿惟越致是不退转的，三乘都还退呀！啊，十法界里头都有退转的，菩萨、佛都有退转。啊，往生就不退了啊！不是指我们一般凡夫，凡夫当中真的还有许多人相信啊。像海鲜老和尚，他是彻底相信，一丝毫都不怀疑啊。他就用一句佛号就证果了，证的什么果？此地所说的业佛尘。他真的是这苦果，你还得了吗？大乘经上世尊给我们有解释，我们这一生迷惑颠倒到人间来了啊，遇到这个佛法经宗能够相信能够发愿，这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，你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经上这两个字要记住，无量啊，不是一尊两尊的 啊几十个几百个不是啊，啊，你就晓得善根多深厚啊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这么多的诸佛如来，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所以你能生起信心，你愿意往生净土，你不怀疑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偶然。那是我们没有续命通，不知道过去世的事情。啊，佛没有妄语，在经上这个说法肯定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法门条件只有三个。第一个，真心。啊，确定没有怀疑。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。有阿弥陀佛，有信愿持名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，真的一点都不假啊！只要我们具足信愿持名，就能往生，太难得了。那我们遇到千万不要疏忽，决定在这一生呢求生净土，生到净土我们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。那无量寿经是一佛尘，阿弥陀经也是一佛尘，跟华严法华平等的。我们学哪个法门？完全自己做主啊！ 不是别人做主啊，佛菩萨不给我们做主啊，信愿是从自己心里发的，不是佛菩萨给的。佛菩萨能给我们信愿，我们全都得度了啊，这个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佛只能够开示，我们自己要悟入，这叫感应道交。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机啊，结归到本经佛说三个真实。第一个叫真实之机，真实之机就是真如自性。啊，第二个是真实的智慧。什么是真实智慧？你对于这个法门，你能信，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，真实智慧。为什么？你这一生成佛了啊，后面一句真实的利益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，真实的利益，三个真实。啊，真正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会下一个什么决心？万缘放下。啊，决定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。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得大自在啊！念念与佛都相应呢、啊。啊，我们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啊，寿命没有到，想往生，只要你常常想，阿弥陀佛就会现前带你走，慈悲到基础啊。那我们有人天天想啊，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接他呢？他那个想里头有疑惑，99%想，还有一分怀疑，是真的吗？那就不灵了。有这一点怀疑，就是障碍。啊，这一分怀疑要去掉啊。圆满的信心呢？圆满的愿心，我只想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想，连弘法利生都不能想啊！你想这个极乐世界去不了那。那佛不是叫我们想吗？发愿要度众生，对的，没错，先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就对了啊！你要把这个时候度众生摆在第一啊！我很慈悲，大慈大悲，先利众生然后再利自己啊！结果自己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注定就是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怕的是愈迷愈深呐、啊，太危险了但你也不相信，用现前的例子来做比喻，现前社会上五花八门， 你能不动心吗？财色名利七情五欲，你能不动心吗？只要一动心就完了。你那个愿不是真愿，真愿是真放下，真不动心了啊，这才能有感应到就。啊，不能彻底放下，阿弥陀佛不能加持你。啊，念阿弥陀佛是真心，念其他的都是妄心。为什么？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虚妄，它是真。啊，它是法性土。极乐世界的人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但是都是法性身。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，智慧平等，道理相等，神通相等，样样都平等啊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阿弥陀佛的本愿四十八愿，啊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没有高下。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真假，那才叫圆满呢。故念佛之本心，正是真实之己。真是真心，什么是真心？念这句话好，就是真心啊！但是很多人念这一声佛号，它里头有杂念在里头，有妄想杂念夹杂在里面，不纯啊！有没有真心？有，真妄合合啊！所以功夫不得力啊，要持之以恒，久久功夫自然得力了。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忧虑，这种现象一般凡夫都有。啊，这个世间是假的。绝对不是真的，要认真努力求出离，求出离就是一句佛号。那这一句佛号就是究竟圆满的戒定慧三学，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。那随念这一句佛号，三句经解，八万四千法门圆满了。多少人啊，多难得，难得我们得到了。人生难得我们的人生，佛法难闻我们闻到，而且得到佛法当中最尊最贵究竟圆满的大法， 心愿持名啊，因为这个法子三根普被立顿全熟，只要遇到真相信真法缘，这一生就成佛了，往生就是成佛。所以念佛是真实之心，真实之心就是明心见性。我这样说你就好懂啊，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阿弥陀佛，这一声就是明心见性，念念明心见性，真的见性了。还有哪一个法能跟他相比？底下一句，超过时间住所有法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，超过太多了，世间法怎么能比啊？你要真正懂得，你还会留念世间法吗？你还不赶快把佛号抓住吗？啊，一秒钟空过了，那就是漏掉了，没掌握住啊。所以一定要像现在科学所说的，叫分秒必争，我一秒钟都不能让它空过。啊，为什么一秒钟的时候，我这一句佛号庄严极乐世界啊，那么打妄想，有杂念啊，那什么也是庄严，庄严六道轮回。你每天干的是庄严六道轮回，还是庄严极乐世界？庄严极乐世界，这有份呐！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，庄严六道轮回也有份，啊，你肯定离不开三恶道，这个六道轮回。啊，我们的细心的去体会。世间无常啊！啊，在这个世间，能活112岁不多啊，大多数人呢，都是50-60岁就走了，很多很多。所以要晓得无常啊，不常住就是无常。啊，无常不是我，无常不是真的，是虚妄，所以不可以贪念。啊，贪念怎么样？贪念你就变成无常了，你就堕落到里面去了。啊，那个很麻烦，生生世世，无量界都出不了头。你要不遇到佛法，你就不会出头。啊，遇到佛法，你真正遇到佛法修行，你可以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摆脱三界虚妄。啊，六道里头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， 所以称为三界。啊，三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。啊，确定不是真实。你能够把见思烦恼通通断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不但三界虚妄，十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如何脱离？脱离六道阿罗汉呢？脱离十法界是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才能脱离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太方便了，信愿持名，不但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十法界也出离了。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？找不到了。这个法门阿弥陀佛为我们开显的，我们要知道感恩呢。啊，怎么感恩？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就是感恩。啊，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不到？对这个世间留恋，舍不得离开，以为还有更好的办法，殊不知大错特错。啊，真正要找到像我们这种程度，烦恼习气业障很重的人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走投无路。啊，六道众生，好坏差别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为什么有人有福报，有人没福报？这要看自己。有多少分的觉悟，有没有真正修行？啊，世间人都是忙着，天天忙，忙不济之物。啊，都是鸡毛蒜皮、不相干的小事情。啊，把大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。啊，大事情是认识自己，认识我居住的环境，这个重要啊！我认识之后，我才能有所选择。啊，这个经把极乐世界介绍清楚了，把娑婆世界也说得很明白。两个一对比，我就知道怎样取舍了。啊，决定舍娑婆世界，决定取极乐世界。啊，取极乐世界 比娑婆世界容易啊，只要一个信，只要一个愿，只要你念佛，念佛就是庄严佛国土，念佛就是向极乐世界投资啊，投资到达这个标准了，我就去了。念佛要紧呐，不念佛就错了啊，大错特错了啊。这下面说，心常地住，度世之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句之大意是心常安住于处世无为之道，这一句话呢很重要。学佛人在一生当中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的心没有把它安放在处世无为之道，就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我们在大经上学到了佛陀应化的到这个世间来，为什么啊？实在是他无尽的慈悲也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啊，苦有究竟苦，究竟苦是什么？就是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没有离开究竟苦啊。苦的根没拔掉啊。那么下面一句，你要不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没有得到究竟乐。啊，所以善导大师在这个净宗法门他说过一句话了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唯设弥陀本愿海，这句话念老引用在这个注解里头啊，这两句话太重要了。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说无量寿经，就是为了说这个法门。为什么说许许多多法门呢？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？是为了那些福薄、善根不厚的众生。他不相信这个法啊，这个法是一切诸佛都说的难信之法，但是他很容易成就， 啊，换句话说，帮助你历究竟苦得究竟乐，是什么一部经？啊，真难信呢、啊。如果真信呢、啊，一年两年往生的人，我们见到过。啊，他凭什么？凭他的智慧选择这个法门。佛说这个法门，他一听就接受了，这是智慧。啊，心安住在这个法门上，老实念佛，这是真正有福啊。遇到了那是缘分，要有智慧，要有福德。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就是智慧啊，这个东西缺少，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往生。那所以我们想真正离苦得乐，不但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脱离十八界。真正不可思议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真心切愿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能办到啊！真难行，疑太深了，深到什么程度？佛在经上说：“为佛于佛，方能究竟。”你成了佛才知道啊！你没有成佛，对于这个彻底明了。这个法门做不到啊！我们要想彻底明了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到达极乐世界就会明白了。为什么？见到阿弥陀佛了。见佛就开智慧啊，见佛就消业障啊！啊，那么我们现在，我们念佛就是智慧，我们念佛就消业障，肯定的嘛！啊，极乐世界如是，这个地方也如是啊。那不信就没法子。